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打火机与公主裙》，作者：踢大，第147集。 蒋怡静了静，又问：“ 虽然您父母的爱情故事在电影中只揭开一角，但也让很多人牵挂。李寻先生最后说，让您母亲活到80岁再去见他，算是一种温柔的告别吗？” 李思琪哼笑：“ 哼，不算。”“ 为什么？” 李思琪想了想，说道：“ 我爸跟我妈的感情很深，他最了解他，他知道自己的温柔对他来说是把双刃剑。如果在最后时刻他真的表现出强烈的不舍，我妈就很难跳出这个漩涡了。在我爸的事情上，他很容易钻死胡同。” 李思琪笑容渐渐收敛，低声道：“ 他太了解他了。” 蒋怡不自觉地抽了抽鼻子，心中发酸。他调整心情对李思琪说：“ 但其实在那个时候，这部电影还没有开始筹划。”“ 对，都是后来我妈弄的。” 在李寻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李思琪一直处在混混沌沌的状态。他是全家最晚走出来的人，很多时候他都不敢相信那个自小在他眼中犹如神明的父亲真的离开了他。往后很长时间，李思琪都找不到方向。那时他出道已经十几年，一直凭借脸蛋来演一些偶像剧，人气是毋庸置疑的。但现如今听完父亲最后的话，他总觉得自己尚有些事情还没完成。他排解茫然的方式便是疯玩，后来出了事，一次酒驾被抓，让他再次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他完全迷失了。 那时我真觉得自己是个废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爸最后要见的人是我，我怀疑他是不是叫错人了，我家随便哪个人都比我更好，我把那个宝贵的机会给浪费掉了。 就是那个时候您的母亲开始筹备《长明灯》这部电影吗？ 对，我没什么出息，我妈这辈子对我也没有大要求，只有出演这部电影，她要求我必须听她的。 这部电影是她亲自监制的，大多数的故事细节也都是她提供的。她是希望这部电影可以给当时迷茫的你传达些什么吗？ 李思琪轻轻嗯了一声。朱韵当年的话犹在耳边：“ 你是我的孩子，我能从你爸那儿得到力量，你一定也可以。” 朱韵全心全力为李思琪筹划了这部电影，他对他说：“ 我从不与你讲大道理，因为我知道说也没用。我家人都死心眼儿，只认世上经历过的才叫道理，其他都是空谈。我让你演这部电影，只是想让你知道你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让你在未来经历那些许许多多事情的时候没有那么容易放弃。” 而这部电影真的改变了李思琪。李思琪凭借这部电影拿了无数奖项，接下来他也连连出演高质量的电影，虽然他表面看着还是那么大大咧咧无拘无束，但内在如同脱胎换骨，变了一个人。 但凡事有利有弊，这部电影因为很多细节太过真实，甚至涉及到您父亲很多负面的事，比如他对仇人赶尽杀绝，或者为拓展公司采用的那些手段，这无形当中给他的名誉带来了影响。您母亲是如何在这当中取舍的呢？ 李思琪笑了：“ 名誉是什么？我爸不知道。我妈是为了我才弄这部电影的，其他人是什么她也不知道。” 她身体稍稍前倾， 看着蒋毅。明明已是五十几岁的人了，可李思琪的眼眸却比年轻人更加清澈美丽，看得蒋仪沉醉不已。李思琪和善道： 小姑娘，这世上人太多了，但真正重要的只有几个，很多事只能为他们做，很多话也只能与他们说。 采访进行顺利，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时间，保姆敲门提醒，蒋仪连忙收拾东西。 今天太谢谢您了。 蒋仪鞠躬道： 不客气，正好我要出门，送你吧。 不用了不用了，我自己走就行了。 从这儿走下山至少得半小时，我带你一段，你等我一会儿。 李思琪说着起身回屋换衣服，没一会儿他出来，换了一身剪裁得体的休闲西装。李思琪个子高，身材保持得好，虽然年纪大了，可看着还是帅气极了。蒋仪坐在李思琪的豪车里，一路红着脸。在半山别墅下的路口，蒋仪下车再次道谢，李思琪笑笑离开了。蒋仪站在原地恍然片刻，他总觉得李思琪最后的那个笑容说不出的熟悉。凉风一吹，他忽然想起曾经在网上搜到过的一段视频。当年李寻与朱韵在国外举行婚礼，他与朱韵工作太忙，直到小女儿五岁的时候才补办了这个婚礼。在很短的片段里，花团锦簇，儿女围绕，李寻和朱韵一直都在笑。李寻不怎么出现在公众面前，即便出现也总是公事公办，冷若冰霜。那是蒋仪看到的为数不多李寻开怀的样子。李思琪真的与他的父亲很像，尤其是演过了那部电影之后，便如同活成了李寻的另一面，自由自在的那一面。李思琪的妻子韩穗正是当年《长明灯》里出演朱韵一角的女演员，他们因这部电影结缘，就像是李寻与朱韵重新恋爱了一次。蒋仪不禁想到，之后李思琪在全盛之年息影，带着妻子周游世界，是否是想接着扮演父辈的角色，代替将一生奉献给工作的父母，去过另外一种人生呢？想着想着，蒋仪忽觉面凉，他抬手擦了擦脸上的泪珠，低头走了。李思琪驱车来到墓园祭拜母亲，他对他讲了今天采访的事。 开车来的一路上，我还继续回忆了一阵。 他对朱韵感叹道： 妈，我小时候可真混，犯的错太多了。 但他看了看旁边安葬的父亲，马上又嘿嘿笑道： 不过肯定没有我爸的错多就是了。 他缓缓蹲下，看着母亲的照片，唠唠叨叨说了很多。那照片是朱韵三十岁时的，年轻美丽。李思琪的目光渐渐柔和下来。 妈，我马上也快六十岁了，虽然没有弟弟妹妹那么有出息，但也算小有成就，没太丢你和我爸的人。 红日西沉，李思琪的声音里带着无限的爱与思念，他笑着道： 老爸老妈，我与你们说，这辈子的酸甜苦辣该我受的我一样也没躲，而现在我依然很快乐，这是你们最想看到的吧。 他眼中噙起薄薄的一层泪，但依旧没有掩住唇边的笑。 我相信你们最终也是这样的吧。 娇媚的红云下，照片里的父母温柔地看着他，一个英俊孤傲，一个貌美无瑕。 当晚李思琪做了一个梦，梦里是电影里的片段，也是母亲给她唠叨过无数次的画面。校园夏日的午后，燥热难耐，李思琪走在受太阳炙烤的柏油路上，来到体育馆门口，等待发军训服的队伍已经排了老长。李思琪的目光落在队伍里那个帮室友打伞的女生身上，等了好半天，队伍已经躁动不堪。这时体育馆里面终于出来个满头大汗的负责人点名： 先是计算机系，应用技术一班，一号李寻。 没人应。负责人声嘶力竭： 李寻，李寻在不在？有没有这个人？李。 到。 就在这时，也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道应答，声音清澈，底蕴十足，只是因长时间日晒而变得松散发软。那女生微微一愣，李思琪看到这儿忽然有点急了，她快步来到女孩身边，弯腰催促她： 美女，快回头，快点快点。 可能是她的期盼太过热切，女孩下一秒果真回头了，然后就被入目的一头金光闪闪吓得倒吸一口凉气。李思琪如愿以偿看到原版的滑稽表情，开心地仰头大笑。那个年代环境还很好，没有雾霾，天空碧蓝无垠，被晒得汗流浃背的新生们凑在一起叽叽喳喳，趁着头顶白云朵朵，朝气蓬勃，如玉亦如歌。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